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Jara， 来自 VIP Kid。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如果我是国王。我常常希望自己是一个国王，这样就可以做任何事。要是我是西班牙国王，我会在雨中摘下帽子。要是我是法国国王，我不会为阿姨梳头。我想，如果我是希腊国王，我会把东西从壁炉上推下去。如果我是挪威国王，我想请一头大象留下来。如果我是巴比伦国王，我会解开手套的纽扣。如果我是盐巴克图国王，我会想一些可爱的事去做。如果我是任何国王，我会告诉士兵们，我是国王。下面有请 VIP Kid 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语朗诵。 Hello, this is Teacher Tavy from VIP Kid.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If I Were King by A.A. Milne. I often wish I were a king, and then I could do anything. If only I were king of Spain, I'd take my hat off in the rain. If only I were king of France, I wouldn't brush my hair for ants. I think if I were king of Greece, I'd push things off the mantelpiece. If I were king of Norway, I'd ask an elephant to stay. If I were king of Babylon, I'd leave my buttoned gloves undone. If I were king of Timbuktu, I'd think of lovely things to do. If I were king of anything, I'd tell the soldiers, I'm the king.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况啊，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回龙观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大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路段。另外呢，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以及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也是持续车多。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 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坝窑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我昔生忧患，愁肠记忆心，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滚滚横流水，茫茫莫是人，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19:07:22，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方才的那一首诗啊，这是老舍先生所作，他所写的叫诗二首当中的一首，这一首的名字叫做昔年啊。那么您肯定问了，还有一首叫什么呢？叫今日啊。可见这是叫做想过去思今朝啊，有昔年有今日。那今日这首诗呢，咱们先卖一个关子啊，咱们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介绍。那今天是周四，您如果常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了，又到了咱们这一个系列了啊，叫做北京人艺和文学家的系列特别节目。那刚才呢咱们读的是老舍先生的诗作，没错，这一期我们就集中来说老舍先生与北京人艺。欢迎一下我身边的小强老师，是我们这个今天的选题策划人，也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策划人啊。欢迎小强。 不敢当啊，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强。 好啊，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老朋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您好。 好的，我们又相聚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林。 嗯，上周那个刘老师休息了一周哈，啊，这个 看到我们做的大运河。 对，咱们这个大运河这个系列第二季结束之后啊，咱们北京人艺和文学家啊，咱们这个系列是继续啊。今天我们说老舍先生，其实老舍先生呢，咱们北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网友，全国的网友，应该是讲非常熟悉了啊。他那些很有名的故事，包括他的作品，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小强老师啊，这几天呢，这个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啊，也找了很多人的回忆录啊，也这个又读了读老舍先生的作品。我其实一直也在读，因为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时点，因为明年就是老舍先生的诞辰120周年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我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啊关于老舍先生的一些节目啊，包括他的这个小说作品的散文作品的这个呈现都会涌现出来，让我们更能够跟这位大家走得更近。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刘林老师来了啊，这个很难得，一定要说一说平常我们听不到的那些故事啊。 没错，包括我在准备这期节 节目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是 耳熟能详的 那些，就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必要再重复 了，对，一定找一些大家可能很少听到的一些故事。 哎，你比如说刚才那首诗，我就觉得哈，还是挺难得的啊，这是以前还真没听过啊。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互动问题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小江老师先把咱们上半段的问题抛出，好吧？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难啊，但是其实、选项很简单，大家可以猜一下都可以。 您哪期也没饶了我们啊，您就说吧，什么问题吧啊？ 是这样，就是老舍先生的话剧名作《龙须沟》，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是在哪一年 啊？ 有四个选项：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 嗯，也就是说 ，A、B、C、D 或1、2、3、4，你就选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这样，就是要明确一下这个概念啊，就是龙须沟的首演应该是在北京吧？ 对。 这个没错，对吧？也就是说，他 第一次在北京 演出，首演的年份是哪一年？ 其实有两个首演，但我说第一次在北京演出。 在北京演出 啊，对，第一次主要强调第一次。 好，1950、1951、1952、1953，究竟是哪一年啊？欢迎咱们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啊，如果您答对了呢，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小奖品。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聊老舍先生。刚才我们的题目是跟龙须沟有关哈，那我们就从龙须沟开始说起吧。因为龙须沟我们都知道，这是老舍先生为北京人艺写的第一部戏，也是人艺确立风格哈，就是这个焦菊隐先生、于世之先生等人他们这个大红大紫的第一部戏啊，可以这样说。 是的。 那么其实这部戏对于北京人艺意义重大，对于这些艺术家意义也非常重大。那他这成功了当然是好事了，但是我们是朝前看，是吧？当年他们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今天也请刘林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啊。我先这么问吧，老舍先生，我们知道他不是北京人艺的人啊，对吧？ 是， 这工作关系不在人艺，是吧？ 对。 但是我们一说这个， 北京人艺， 那肯定 就想到是老舍。 对，就是好像前几名的人物就得是他哈。 没错，没错。 那当时他这个工作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是怎么接洽上的？如何跟人艺来合作的呢？这个历史您得说一说。嗯， 对，其实说起来，老舍先生跟人艺真的是渊源深厚。 嗯， 首先最早他是跟后来人艺的院长曹禺先生，在抗战期间就是好朋友，很早就认识了。所以在人艺建院之后，曹禺院长在组织抓剧本的时候呢，就肯定是要约这几位他相熟的，然后又特别有才华、作品特别多的作家。 嗯，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原来说过，老舍先生的家就在仁义的旁边，这也是一个近水楼台。对对对。其次呢，当年仁义从，就是说这个1952年后来的这个仁义，他建院的当天6月12号晚上那个建院仪式，老舍先生就参加了。对，他是北京市文联的主席嘛。 对。 所以我觉得，就从这点来看，老舍先生对于仁义就像一个五好邻居似的，就是他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就是常来常往的这种关系，溜达着就来了。对，翻看仁义的一些记录也是，老舍先生不光是给仁义创作剧本，来仁义看戏，跟大家联欢，然后请仁义的演员到他家吃便饭，一起聊创作，很多次很多次。 所以说这个 渊源深厚， 关系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正式的合作还是应该从龙须沟开始， 从龙须沟开始， 是吧？ 对对对。 那么这中间还有一故事啊，就是这么一位大家啊，他也被仁义退过稿啊，你说是吧？啊，这么好的关系是吧？这么良好的接触啊，这么有名的大家，怎么还能退稿呢？啊，这事儿很有意思啊。 老舍先生自己就说他有一个口头语，说我的好朋友是自知篓。 啊，是吧？这个就特别能够鼓励人啊，就是因为往往我们知道这个写作啊，包括就是咱这么全算上吧，话剧也好，电影也好，这个创作呢，有时候这个人这个情绪一上来，灵感一来，他同时会带来什么？同时会带来一种盲目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就觉得自己写的怎么就那么好呢？是不是？你们怎么就不欣赏我这个呢？但是你看，真正的大家他会很客观的来看待自己 的， 甚至包括自己的境遇，对吧？他说我就是写了改，改了写，永远是这样啊。来，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咱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哈，殷超啊，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段故事。老舍先生被人艺退稿啊，我也很感兴趣。来，咱们来听听这一段。 大家好，我是殷超，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文学家与仁义系列节目。今天我来给您说说老舍先生也被仁义退稿的故事。在1960年，老舍先生还是按一年两三出戏的速度轮流供应给北京仁义、中国青艺两大话剧院上演。他又为北京仁义写了一出大型的话剧，可惜呢，于世之、苏民都不记得戏的名字。内容呢是关于勤俭节约的事儿，主角是一大群家庭妇女。于世之说，说实话，那戏还真是一出好的大戏。可惜呢，这样的戏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了。剧院领导商量再三，决定向老舍先生退稿。大家合计一番，派夏纯和于世之登门退稿。这可是一个难堪的艰巨的任务，两个人在老舍先生家的客厅里拿着稿子愣是张不开嘴，坐在沙发上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老舍先生沏好了香片陪着他俩聊，夏纯呢因为和他人事先有约不得不提前告退，把稿子留给了于世之，让他呢见机行事。那这样一来呢，于世之就更加恐慌和不安了，说话呢更加绕圈子。这绕着绕着呢，老舍先生就说，你跟我吃饭去吧，今天呢是马燕祥的生日，在东来顺饭庄请饭，我带着你去。一到东来顺，这人一多呀就更不好办了，这于世之手里的稿子呀还是拿不出手。等散了席，于世之又跟着老舍先生站起来，眼睛不时地盯着包里的稿子，最后呢下了最大的决心准备开口。结果呢，平时他的伶牙俐齿这会儿变得是笨嘴拙舌，吭哧了半天也连不成句，脸憋得通红。老舍先生停了下来，笑嘻嘻地指着于世之的包说，把里面那个拿出来吧。于世之呢红头胀脸地取出稿子来，双手递了过去，依然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舍先生接过稿子夹在自己腋下，转身就往前走，很和气地问了于世之一句话，谁能保证写一个成一个呀，啊，你说是不是？于世之呢深受感动，向老舍先生鞠躬告别，跑回仁义报告完成了任务。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老舍先生是真通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到殷超给我们讲的这段故事啊，这个就是老舍先生被仁义退稿啊，其实人家觉得没什么，很正常啊。然后这个那两位都特别紧张啊，最后于世之给了一个评价，说是老舍先生真通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不知道刘林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 我理解就是他特别的了解这种创作的规律，尤其是这个戏搬上舞台之后，就他必定。他有一些跟写在这个写小说的这种感觉，写在这个文本上的这种创作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早有这个心理准备。嗯、还有一个他，我觉得还是情商比较高吧。 哦。 然后我看这篇章，因为我选的这个是舒乙先生写的，这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呢，我挑的是这个，我觉得他最后这句话点睛之笔，就是用于世之的这个话说老舍先生很通。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舒乙先生对自己父亲的一种崇敬，一种感觉。 嗯嗯，其实你要说这通，我觉得理解是不是说他这个人很通达，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就是他的性情很通达啊，然后就是对这种，其实就是人家都看明白了，你们就是来退稿了，是吧？很通透啊，情商很高， 其实 看出来了。 在这之前，好像老舍先生还有被退稿， 还有被退稿是吧？你看也不是第一回了，是吧？你们还客气什么呀？很有意思啊，我觉得 但因为那个 我很有意思， 那个文章里边写的很清楚，就是于世之觉得那个戏很好， 很好啊， 对、嗯，只不过当时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 嗯， 所以他觉得不好意思，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啊继续聊， 还说龙须沟、 这个，哎，对，还得说龙须沟，那么现在在咱们人艺戏剧博物馆当中是有这个跟龙须沟有关的藏品的，是吧？ 对，是 刘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嗯， 对，好的，其实这个龙须沟啊，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它的展品和藏品是最多。最丰富的， 嗯， 对，因为他是从老人艺开始创作，当时呢是老人艺的院长李伯昭院长特意邀请的老舍先生创作这个剧本，然后他创作完了说，我还得邀请一位跟老舍先生这个名气相当的导演，又专门请了焦先生焦菊隐先生来做这个戏的导演，啊，那焦先生来了之后呢，就想拿这部戏来探索这个一切源于生活的这样的创作方法，所以他对演员要求特别严格，要演员去体验生活、嗯、所以当时创作这个戏，演员到龙须沟去体验了两个月的生活，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所有他们的演员日记，他们的角色自传都保留下来了， 哦， 对， 是这样哈，嗯， 除了这个戏之外还有老舍先生的这个藏品， 嗯，嗯， 就是老舍先生在创作之余，他的这个创作速度非常快，一个月就交稿了， 嗯， 当然了后面有一些细节修修补补，那其中有两件，一个就是说他请他的夫人送到仁义来的一个手写的草稿，一张其实很薄薄的纸，他写的是旧中国巡警的那个制服，他的帽章肩徽那个图案还有底色写得非常详细， 嗯， 就说明他的创作是非常用心，特别关注细节， 对， 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话剧舞台上去呈现的时候，其实导演当然会有他的二度创作，但是对于编剧来说哈，就是当我看到茶馆的剧本还有就是龙须沟的剧本，我就被那个舞台提示都给震惊到了、 嗯、 就可以说作家完全是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构建了一个世界啊， 对， 对， 他已经把这个剧基本就写得差不多，就感觉好像已经可以演了， 就其实可以演了、嗯、所以我们说这个老舍先生去读剧本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自己给自己来挑毛病，是吧？ 对对， 他还要再自己来润色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体现了两点，第一呢就是说这些老艺术家们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敬业哈、 嗯、 一遍一遍的去修正自我、 嗯、 所以他不会在乎被退稿这个事情哈。 对 第二我觉得也是他们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一种体现哈。 对对对对， 那在小强老师这个准备的这个大量的文稿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这个这一出戏因为是焦菊隐先生跟老舍先生此前不认识啊，是吧？ 第一次合作 哈、啊，然后呢，这个两个人是怎么样开始来往的呢？其实焦菊隐先生在拍这个戏之前是蛮有情绪的啊，因为他这个 大发雷霆可以， 就是他面对的这个局面是此前一直的戏剧方面工作，这组织上没教给他做哈、啊，但是他觉得其实一直从这个教育和这个戏剧两头来讲，他特别倾向于这个。 对， 他 当时 是 在做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 啊，然后他拿 哎对焦先生 拿到这个剧本之后呢，他其实是也写了自己对这个剧本的一些看法，是吧？这些意见回给老舍先生，第二天等于是大家一起见面碰头来对这个剧本来开会，是吧？来说这个事儿，老舍先生在当场写了一副对联，是给焦菊隐写的啊，然后说要念给大家听。这个对联上联是老舍焦菊隐，下联是福原黄药棉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个人的名字啊，上联就是老舍和焦菊隐，下联这个福原是孙福原，当时是国家出版署这个图书馆的馆长，然后黄耀棉呢也是一位这个大家是焦菊隐先生的同事，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 嗯、 这个其实叫无情对了，是吧、 嗯、 就是他其实没什么意思， 它就是在字面上正好是可以平仄相对啊，然后意思相合。但是大家觉得应该是很有趣吧，是吧？刘林老师说老舍先生好玩这个文字游戏，是吧？ 从抗战期间在文协的时候 还有一副对联是吧？ 还有很多，他写了 很多，是吧？ 就是当时非常相熟关系不错的，他们在一起聚会啊聊天啊，经常会做这样的诗，把人名都嵌进去。我记得有一句叫大禹显星海，这也是两个人名。后面的我不记得。 很有意思啊，这个事儿很有意思。那他们这个排这个龙须沟之后，就是说在这个体验生活的时候，其实老舍先生当时身体还是不太好的，是吧？ 是， 说是腿有， 他有这个坐骨神经痛， 有这个问题啊。 其实也是职业病， 是吧？ 老在写、 对。那么就有 现在颈椎病似的， 是吧？那就是有一个人其实是帮助老舍先生去体验这个生活。我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浮想联翩，我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姓蒲，是吧？ 对， 叫蒲思温啊。问问小强老师，您找到这个人的材料，他跟蒲存昕老师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 应该有关系。 但是我当时没敢想，因为我知道蒲存昕的父亲是苏民，苏民的也姓蒲， 也姓蒲， 蒲思寻， 对吧？是吧？ 对， 那就应该是那刘林老师， 是吧？是是是， 因为寻也三点水 啊。 对，因为这个蒲姓这个太少了， 对。 然后看资料来回来去，总看到这个名字，知道在龙须沟创作的初期，他是作为蒲思温先生，作为老舍先生的助手，先到龙须沟去这个采访对象，这个观察找资料。那后来我还特意请教了李斌老师，我说这位先生，他说确实是就是苏敏老师的哥哥。苏敏老师就是蒲思寻嘛。对对，他当时是老人艺创作室的创作人员。 等于是蒲存昕的大爷。 大爷，对对对。 好，那我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咱们这个关于龙须沟第一次在北京演出的时间究竟答案是什么，别着急，一段广告回来给大家公布答案。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来，我们听着这个龙须沟当中啊这一段很经典的啊于世之先生演唱，其实不是他唱的哈， 对，金维元 金维元来配唱的、啊、 也叫金喇嘛、 哎啊，这一段这个插曲我们来公布咱们的问题答案啊。 这个答案是1951年，我看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知啊学友都答对了。我简单说一下吧。 好， 就是他这个剧啊创作在1950年，1951年2月1号在北京第一次演出引起轰动，然后1952年的是北京人艺成立，然后开始复排，1953年11月13号再次首演。所以我说不能说首演，只能说第一次演出。 第一次演出， 所以说1951年。 好，那我们就听一听这一段插曲儿，叫《暂见》，是吧？ 对。 好啊、那我们伴随着这一段音乐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说老舍先生与北京人艺，咱们一会儿见。 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朝。 美朝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穿越时代的声音啊，我们听到的这是龙须沟当中的这一段非常经典的插曲儿啊，由金维元先生来配音的啊，于是之在这个话剧舞台和电影当中都演唱了这段插曲儿。这个想到龙须沟这个电影啊，我小时候看这电影真的是觉得很遭罪啊，因为影像不是很清晰，而且也不太符合这个小孩对于说这个特别好看的戏啊，他也不打仗啊，是做儿时，在儿时的时候确实是不太理解啊这个戏的深意。包括我记得这个我东北老家呀，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龙须沟的评剧啊，也有话剧，就是非常丰富啊。那今天我们是从等于是从龙须沟背后的故事开始聊啊，来说一说老舍先生跟北京人艺的故事啊。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我们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林。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龙须沟啊，就不得不提于世之先生，这部戏的意义非凡。刚才我们说了，老舍先生跟焦菊隐先生第一次合作啊，也是焦菊隐先生把他的戏剧理论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第一次来进行实践，是吧？ 对， 这也是于世之先生一炮而红的 23岁 啊，这么一部戏哈、啊。这个我们在北京文艺广播这个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啊，当时北京人艺发来贺词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由咱们的主持人来演绎经典的北京人艺的这个话剧的片段。当时给我分到的戏就是龙须沟，给我分到的词儿就是于世之先生的这个词儿。我一看，好家伙，虽然我是吧练过曲艺，可是我这完全不像啊。这于世之先生在电影里面的样儿是吧，我没看过话剧，我看电影那样， 那真是啊，是吧？ 让我怎么、就是、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 那手那个手势什么、 哎、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物的状态啊非常难拿捏。为什么呢？他成疯子吧，他还不是一个就是说咱们说真疯的那么个角色，是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就是有那么一点，就是在这个旧社会里边，他没有办法，在这也有点就是疯疯癫癫，就是装疯卖傻。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破罐子破摔的那个劲儿，是吧？ 对， 就这个形象，我觉得于世杰先生他本身他就挂那相，是吧？脸长长的，你像我这大圆脸，你让我怎么装瘦弱也不像啊。所以我说，你让我演欺负他那个南霸天，可能还行。 这是战风， 对，哎，不说说那儿去了啊。其实说到这个，就是程峰的这个形象呢，他的这个设计，我也是看到一段故事，说是老舍先生有一次是，看到这个一个真实的，就是一个应该是京剧的艺人啊，然后也 是 生病了，是吧？他的妻子 让刘老师， 对，您跟我说，好像是在这个公安局里边，他看到一个真事儿，是这样吧？是跟这个也是过去的一个京剧的艺人，然后说也是生病了，然后难以维持生计了，是吧？ 对对对，他们那个房子塌了， 啊、 是不是那个故事？ 对对对对， 塌了，然后。这个他的媳妇儿去求这个警察说让我们住那个小旅馆、 嗯、 住的时间再长一点， 对、嗯、 对，触动了他， 嗯嗯， 他就知道原来在这个、嗯、那个龙须沟还有这样的一个人， 哎、嗯、然后这个 谁他写， 哎，蒲斯文先生说哎，我觉得您这眼睛一亮，可能是要把这个京剧放这个话剧上，是不是我们这个舞台上有西片黄？他说嗯，我觉得应该是弄点快板什么的在这里边， 他就是可以给点音乐性、这 个、哎， 戏里头、 哎哎、 其实他在这个他的文本就他正常那个文本的这个龙须沟里边， 嗯， 张嘴全是快板， 嗯， 真是跟现在咱们看到话剧版、嗯、舞台版那个舞台本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是吧？ 嗯、 哦，那就是后来也经过了这个导演的二度创作，其实改编还是很大的， 改了很多， 说改了73处， 哇，是吗？ 所以说后来老舍先生建议说，我出一个我原版的文学本，然后你们人民艺术剧院再出一个演出本，这样两相对照着看。 对， 嗯嗯，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焦先生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真正把这个一颗菜的这个咱们仁义这精神哈、 嗯， 体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 嗯，我 在这个整理这文本、整理咱们这资料的时候，我就跟刘老师包括跟你我也后来说了，就是他从咱以前说仁义的戏啊，拉大幕的都有戏， 嗯， 私幕那个人都很厉害， 嗯， 以前说过杜二爷的故事嘛，嗯、在这个其实，在这个龙须沟的这个演剧过程当中，其实是他第一次对私募提出了要求。 嗯， 哦，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对， 是吗？ 对对对。 哦，那刘林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怎么就是，这真是啊，武装到牙齿，可以说哈、啊，这戏剧到牙齿，是吧？ 是。 这怎么对私募就提要求了呢？嗯。 这个其实就是从这个戏里开始体现为什么要有总导演制，总导演他的意义所在，他就要求这出戏演出过程中舞台上每一个岗位的人都得进戏， 嗯， 他都得有他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工作。他说的是这个小妞子掉到臭沟里的那一段戏闭幕的时候、 哦、 他就要求这个私幕的人员闭幕的速度要能够配合当时那个雷鸣电闪的这个那种状态来表达人物的心情、 嗯、 刚开始这个私募不理解，所以他就按他正常的这个速度来拉，但是呢这样效果出不来，后来焦先生特意跟他说、 哦嗯、 一定要掌握这个速度，该快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快起来。 嗯，那您怎么理解就是咱刚才小强老师说这一颗菜，是吧？ 对，我觉得首先话剧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哈，除了舞台上的表演，包括舞美设计、灯服、到校画，共同创造了这个，演出呈现的那个瞬间。所以刚才这个所说的私幕，要求它的这个闭幕的速度，也是参与到这个创作过程中来，因为表演要求的一个重要就是节奏。 嗯、 不单是演员的节奏，还有这个效果、声音，以至于这个私幕拉幕的节奏，也应和了观众的这个当时的心情、 嗯。所以说嘛，就是这个话剧艺术，它独特是说每一场都不一样，是吧？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也是在此的。我们看电影的节奏，因为它是固定的，它导演它后期来做。但是你话剧作为这个剧场艺术、现场艺术，是吧？你只能说在现场当中，观众跟这个演员们跟导演一起来感受这样一个节奏。那成你这场拉得好，哇，这场又有什么一个即兴的创作？ 嗯、 这个也是它就是叫不可再生的这个艺术的一个魅力、啊。 对对对，焦先生有一句话就是话剧就是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 所以就刚才你说的，每一场演出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其实可能好多的时候，我觉得观众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幕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当它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真正一颗菜这种精神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能感受到， 你是一个整体的感受，是吧？ 落在了观众欣赏的那个心理节奏， 对， 那个点上。 只是我们后面来分析的时候才会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好，那我们下半段呢，这个暂时离开龙须沟啊，其实这个可说的东西特多啊， 还有很多， 没关系啊。这个明年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咱们有的是节目给大伙说啊。咱们下半段主要关注一下《茶馆》这出戏， 茶馆太经典了， 太有名了。所以今天我们绝不人云亦云啊，我们要说呢这个比较冷门的知识和故事，好吧？小强老师先把下半段的问题啊给我们出来 啊，就是老舍先生写作《茶馆》的时候啊，用了一种曲艺形式。贯穿了三幕的情节，这个曲形式是什么？评书、牛骨鼠来宝、单弦牌子曲儿，我用了三个，这很简单了，其实。 对。 再重新说一下这个选项啊。A 评书 ，B 牛骨鼠来宝 ，C 单弦牌子曲儿。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这个题啊，一点都不难， 对， 相信熟悉 很简单 这戏的朋友们都知道答案啊。好，还是请大家来广泛参与。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 我呀，也不比你强，哼，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啊。 哎，这个就是话剧《茶馆》的一个经典的片段啊。其实提到《茶馆》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年也是又有了这个梁冠华啊，他们这个新的一版的《茶馆》的上演，也是一票难求啊，非常的火爆。这是北京人艺这么多年来经演不衰的这么一出戏。那今天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说，要关注什么呢？先来关注一下源头吧。这《茶馆》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就是说老舍先生呢写过一个剧本叫秦氏三兄弟啊，后来有一次他们集体一块有一个活动吧，去参观啊，郭沫若先生也在其中哈， 对， 到这个猿人遗址去参观， 对， 然后吃饭聊天的时候呢，老舍先生先跟于世之说了， 对， 说世之我写了个戏，这个挺好的啊，这个比较适合你。那于世之那肯定特高兴，说那个龙须沟刚火呀，是吧？这戏他就是跟老舍先生聊聊，后来呢这个就把剧本拿到人艺给这个焦俊演他们听啊，听完之后大伙儿说这秦氏三兄弟当中就有这一段戏哈，是第三幕第二场吧， 第一幕第二场 就是茶馆，这个其实就是觉得这个片段特别好，后来是发展这一场发展成了，最后发展成了茶馆啊。但是我后来听说这只是一个版本，这不一定就是真正茶馆的来源啊。我说这个哎呦，这到底这事实真相还怎么样不知道啊。那今天请二位给我们各说一个版本好不好啊。 对，我今天看到这个是梁炳坤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里边有三个来源，我也很吃惊， 是吧？ 啊， 那还有两种可能性呗，对吧？那再给我们说说吧，还有这个另外的两个起源说，茶馆起源说是怎么样的啊？这很有意思啊。 是不是让刘老师先说一个？ 行， 我先说 一个，先给我介绍一个啊。 我就还沿着刚才赵亮说这个秦氏三兄弟吧。 好， 对，这个最初说是老舍先生呢，是为了写咱们那个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来歌颂这个宪法，专门创作了一个本子，叫做《秦氏三兄弟》。里面有三个哥仨，老大叫秦伯仁，老二叫秦仲义，就是后来的天野老师演的这个秦二爷。老大呢是个文人，老想就是知识来救国。老二呢，秦仲义是个商人。还有一个老三叫秦书礼，他是一个票友。对，他写了哥仨，我觉得这也挺逗的哈，按这名字再推能推出老四的名字来。国仲书记， 对对对， 然后仁义礼智信，秦济智应该叫。对，然后他可能就把这个本子呀拿到仁义去了，然后曹禺院长他们看了之后呢，觉得这个第一幕第二场写了一个裕泰大茶馆，就是后来茶馆的这个名字，就是裕泰，觉得这个场景特别好，把它发展一下，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戏。当时他写的这个本子是四幕戏，四个时代，从这个第一个也是从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第二幕是民国初年，第三幕呢是这个北伐时期，第四幕是1948年，是这样。这是我的这个版本 啊，就是这个。 我还看到一个版本， 好，再讲讲啊， 是说呀，说 来源， 说这在这个之前的几年呢，老舍先生写了一部戏，叫《一家代表》，又叫《报喜》，说是这一家呀，四口人，父母兄妹都当上这个人民代表了，然后还曾经被这个剧院给排练出来了，但只不过是没有正式演出，说是里边很多这个戏的来源又从这个剧里边来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也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未可知。 这个我今天可以在这儿正式声明一下，这个戏其实跟一家代表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没关系。 对，后来我们呢，之前有一位老师张帆老师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这个茶馆的诞生，最后就正一下名，就是跟这个秦氏三兄弟有关，跟这个一家代表是一点关系没有。那个创作很早，在1951年左右。 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细节特好玩，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就是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这第一幕第二场特别好，不是吗？说咱们得跟老舍先生说去，这个哎呀，这个人家写了四幕戏，你就定了一场，这怎么说也不合适。 又遇到了这个难题， 那谁去呀？ 啊，于是之， 当时于是之还不够这份儿， 还不够这份儿啊啊！ 当时 我觉得于先生特可怜啊。 当时那个曹禺先生说：“哎呀，我去吧。” 啊，对对对，他们两个这个私交深厚啊。确实啊，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呢，其实说起这个一个戏的来源，它不是说我们在这八卦，不是说要听这个彩头啊。其实我觉得一个戏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尤其是经典戏的一个创作过程，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艺评论的一个角度啊。 对， 因为我知道，尤其是作为这个创作大家来讲，从你就是多么厉害的大家，多么这个经典的戏，它也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一个字没有，这个是它的起点，是吧？都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哎，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来回顾这个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我昨天呢，因为最近特别想看一下老舍先生的这个作品哈，我就在网上我们看到那个电子书的书店。这个呢，当中我发现是有他秦氏三兄弟的这个出版物的， 有剧本 啊，是有剧本的啊，所以当时我还没来得及读啊，他那个必须得按顺序读啊，我就发现哎，这样其实挺好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版本， 对对对 啊， 好像说他里边这一幕的戏啊，基本上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茶馆差不太多，好多台词都一样 是吧？ 对对对， 这也可以从这个旁证吧，来可以佐证这样的一个说法，他确实是茶馆的一个源头啊，好，那咱们说了这个茶馆的前身，再说说它的结局，好吧？ 对，结尾也不一样。 哎，好像这个说于是之前是曾经回忆啊，说这个茶馆的剧本说是1956年交稿，1958年演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然后说中间还有一个酝酿的时间，说老舍先生的稿子还几次读给我们听，他记得，就在他回忆的那个时候，他说记得，有一稿最后落在茶馆说书上。啊， 说书人， 说是说书人嘛，就是说这个说书人是革命者，以说书的面目宣传革命，然后不幸暴露了，然后这王掌柜是掩护这个革命，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是饮弹牺牲啊，然后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还问他说对这个剧本有什么意见，他说希望有一个三个老头画沧桑的戏，是吧？那这个是一个结局的改变，是这样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版本的结局呢，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石之老师写了很多老舍先生以及他排演茶馆的这个经历，而且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石之老师这种对艺术的敏感，他如果按原来那个结尾走呢，感觉一下就跳戏了有点，因为其实这个艺术作品主要是来写人和人的命运， 对， 而不是直接写这个形式革命等等这些，那样是就是更打动人心，所以他提出这个建议好像当时就是轻描淡写的，因为觉得他毕竟自己觉得还年轻，也不敢太冒昧的去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就这样一说，没想到老舍先生就记在心里了，下次再拿出剧本来果然改了一个这个三个老头画沧桑这样的一段戏，也可以看出老舍先生的这种谦逊吧。 其实我看了这么多书和包括看了找这些资料，我就觉得于是之先生于是之老师写这个东西啊特别好用，为什么？他好多细节特别有画面感， 真的就看他写回忆老舍先生，哎呦，我觉得感觉好像就在给你讲他是怎么样，给你说怎么样说戏，怎么样跟他交往，特别清楚。 嗯， 这个是我觉得之所以我能选出这段来，我说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于时之先生的文章，真的写特别特别好。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年轻人啊，跟这个老前辈的这样的一种交往，我觉得可以说是忘年交，因为呢。人家说的意见，这个先生觉得好，马上就改。他是抛去了很多，就是我们说很现实的一种顾虑哈。 嗯、 我觉得真是这样。 嗯、 特别是你比如说，我要是给我的老师提一些什么建议，那、尤其是我还没有当那个正式的建议提，马上人家就采纳了。我当时也是心潮澎湃啊，所以用这种代入的方式来考虑，我觉得于世之先生他在他回忆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是非常正常的， 对 是吧？ 对对对、嗯，他知道作家每创作一个角色是用了不少心血的。 嗯，那么 创作哈，我有一个、嗯、我在准备资料，我就特别有想说一个，就是 嗯， 就甭看他被人一推稿哈，无所谓怎么样哈，这种心情哈，咱能特别能理解。 嗯， 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周恩来总理跟他跟、 啊、对呀、啊， 不是跟他说哈， 就是周恩来总理提意见，他还不、啊、还不听啊。哎呦，这个胆子还挺大哈、啊！ 让刘老师说一下， 哎，就是周恩来这个总理是提了建议了是吧？ 嗯， 但不是直接跟他说的 哦。 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提建议者确实站的角度不一样。 嗯， 这周恩来总理肯定是站在一个党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提， 没错， 对 对对， 希望这个戏里面就是能够多说一点儿，就是形势啊、革命啊有关的这样的情节。 哦， 然后他就说那个。另外还要考虑到这个作品的这种在舞台上演出，就是说比方说 社会影响 、嗯、对对对，他曾经周恩来还给潘金莲提过，就是说你们现在诠释这个这个角色这个戏其实不太合适，所以我们潘金莲当时就演出几场就停演了。那这个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原因、 嗯、 他就说这个里面两个灰大褂娶一个媳妇儿、 啊、 这事儿合适不合适、 嗯、 哈、 嗯、 但是呢老舍先生当时没说什么，但后来继续坚持了他的，因为他觉得确实有这样的事实。 嗯、 因为那个前段时间呢，也是大导林兆华也是导那个老舍武则、 嗯、 里边就有这个叫也是三角， 嗯， 就是完全是跟茶馆这个茶馆就这个逃兵，然后说两个人想娶一个、 嗯、 那个老婆、 嗯， 这个一模一样，基本上 啊、嗯 嗯。所以呢，后来就舒乙先生写文章回忆，就说估计啊，他可能以前真见过这种事儿、 嗯， 有真事儿、 嗯， 所以说他觉得哎，我这事儿我不能改，或者说那确实是。有这个事儿发生， 他是觉得特别有代表性，放在这个作品里边、 嗯。 其实现在看，我觉得就更深刻， 嗯、 对，反映那个时代的一 个 社会的风貌、嗯、 对 啊 对。 而这个总理考虑到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对 是吧 对对？角度不一样、 嗯。但我觉得挺好的，你这拍了、 嗯、 演了之后，总理也没说什么吧，是吧？这还是很尊重创作者吧，给这样一个自由，是吧？我记得老舍先生他在创作《龙须沟》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有一番话，他说：“写这个戏，他觉得他很冒险， 嗯、 但是他也要去写， 嗯、 因为。”因为他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不是把事情做在面子上、 嗯、 哎，他是要把事情做在实处、 嗯、 也这个财政很紧张也要给老百姓把这个该做的实事要做了、 嗯、 该修的这臭水沟这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 上一任那个糟糕的政府没解决的问题、 嗯、 我要给他解决了 对 所以老舍先生是为这样的新的人民政府感觉到非常的感动，所以他是主动去写的， 对、 啊、 只不过他的创作初衷总是要写人物， 嗯， 对， 一定要落在人物身上， 哎，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戏啊它特别有魅力啊，耐看啊， 对， 好，我们时间有限，请小强老师把咱们下半段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曲艺形式贯穿了话剧茶馆呢？来，我们听上这段茶馆开头的这一段音频，我们就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这声一出来， 牛鼠来， 哎，牛鼠鼠来宝啊！这个我们后来看到这鼠来宝好像还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真是比较罕见，是吧？ 这个是电影版的里面的， 电影里面有这个是吧？啊， 话剧版当然有，就是电影版里边也有， 它有这个、 啊，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清晰。 嗯，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就不能再多聊了。那么，下一期就是我们下周四，是我们这个